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美哲也是从叫什么姗姗来迟， 也没姗姗来迟、啊、这不准时准点的坐在收音机前、哎、不是坐在话筒前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播报新闻吗？ 按着原来我们台里边的规定呢，一般情况下像我们主持人应该提前一小时到岗， 嗯， 但是他今天提前半个小时才到岗， 因为今天啊在我们直播之前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哈、啊、 比如呢 去了一趟咱北京广播电视台之电视台， 嗨，这那叫国贸办公区、 国贸办公区，这不是冬奥会马上就要开了吗、 嗯、 然后呢和我们广播端的一些主持人啊、哎、一起跳了一个一起向未来的手势舞。 刚刚我们放那歌的时候，这个美哲一直是手舞足蹈，因为今天他已经听了一下午这歌了。 哎，估计未来这首歌将在我的曲库当中循环个一个星期吧。 等那个 MV 真是真正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尤其我们的粉丝，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边也跟大家展示一下。 好嘞， 当然了，今天也是盛装出席，所以今天如果您想看美哲今天的这个装扮，包括昨天的装扮的话，其实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哈，尤其您可以关注一下叫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公众号、 嗯、 回复1125，就是四个阿拉伯数字，今天是11月25号、 哦、 哎，能够看到美哲的照片。我也是这个摄影师是我， 哎 啊，算是偷拍吧， 选了两张照片、 哎、 是吧，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公众号后台回复1125四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嗯、哎，其实呢叫天高任鸟飞、 嗯、 对吧，就是尤其我们主持人其实不光是广播端还是电视端都会有多才多艺的这种感受。 哎， 今年夏天北京动物园在哪儿？ 北京动物园，你别说，别说，我知道，这个在西直门， 哎，真不错， 终于答对了。 北京动物园在西直门，在城里边，这回呢，人家是在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组团野化，放归了24只小鸳鸯。 嗯， 其实北京动物园是从2009年就启动了一个野化放归的项目，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些。野生动物他们要回归到大自然当中、 啊、 已经连续10多年在北京地区野化放归人工育幼的鸳鸯330只，这个让鸳鸯这种罕见的旅鸟，旅游的旅哈 啊 成为常见鸟。 也就是说人家这个鸳鸯啊小的时候都是人工来养育的， 在西直门住、 但是呢长到一定岁数之后，咱还是得让这些鸳鸯回归大自然，适应野外的生活。 哎，想去哪儿去哪儿、 嗯、 让技术人员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发生在9月22号，监测显示哈，9月22号晚上7点多，二号鸳鸯从绿心公园西南部出发，向北连续飞了34.49公里， 挺能飞的。 哎呀，这个凌晨2点多出现了潮白河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嗯， 凌晨3点又向西飞了4.52公里，到了这个潮白河支流小中河，凌晨5点钟向南返回到了绿心公园核心保育区月牙泡，全程一共飞了74.39公里。 一晚上飞了70多公里。 哎呀、 这 个、这 是出什么情况了 吗？对呀、啊、北京野生动物园研究员崔多英博士也分析，估计啊这个二号这个鸳鸯受到了惊吓， 嗯， 于是呢自己或者是带着一群鸳鸯，那叫拔腿就跑，不对，叫振翅就飞 啊，振翅高飞、 啊、对，拔腿就跑，不管不顾，一口气先飞30多公里，然后到了顺义之后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留宿啊，一看这酒店都不行， 嗯 啊，这旅馆也不太好，决定返航。 嗨， 对于鸳鸯来说，单程飞30多公里，体能绝对没问题。 嗯， 飞出去还能再回到这个绿心公园，说明他们对环境空间的认知和记忆力非常强。说这也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个物种就是鸳鸯的了解。 哎， 鸳鸯的物种你了解多少？ 好像鸳鸯不是，就大家都会说啊，就是愿你们像一对鸳鸯一样恩爱、 嗯、 但是据科学家研究，这个鸳鸯似乎不是一夫一妻制的。 啊，是吧？ 似乎不是啊，大家可以再查证一下。 反正这个我们对于鸳鸯的了解，物种的了解都在枕头上，别的没什么区别。 绣个鸳鸯，绣在被子。不过我刚才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看着自己的鸳鸯枕巾或者鸳鸯被套会陷入沉思呢？ 你那么老派呢？你们家枕巾还是鸳鸯的呢？ 你不是刚才说有的朋友，可能结婚的时候啊，家人呢、好朋友啊，送这种。 现在都简约了嘛，都是单色的，对吧？不过也算是一个老的物件，是吧？刚才说的是二号鸳鸯，再来说说三号鸳鸯。 这都编着号呢？ 那可不是嘛，要不然你怎么区分？ 就是带那个脚环嘛。 对，它有芯片，对吧？你不能说给人起个名，是不是？ 嗯， 这个三号鸳鸯也不老实。10月20号，三号鸳鸯往东南方向飞，信号啊落到了30公里外的天津武清， 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他是要去逛奥莱吗？ 光想着买。 哎呀，这个崔多英分析说，10月20号北京出现了降温天气，可能是这个原因让三号鸳鸯往南迁啊。三号鸳鸯的信号呢，在天津武清一带一住就是10多天。哎呀， 没少买哈， 跟你一样是不是？反正崔多英开心的以为三号鸳鸯可能继续要往南飞啊，但是呢，这个鸳鸯其实哈是一个迁徙鸟类，所以它的本性就是迁徙。可是呢，本月初这三号的信号又回到了绿城市绿心公园边上的大运河森林公园里边了。就是看来是没往南飞啊，购物回来。令研究人员伤心的是，4号鸳鸯出事了 啊！怎么了？ 有一次大家发现啊，4号鸳鸯的信号长时间不移动，崔多英呢和同事就顺着信号努力寻找，但是最终因为信号所在的位置太偏僻了，地形也特别的复杂，最终没能够找到这只鸳鸯的个体。那么在寻访的过程当中，有村民说附近呢曾经有黄大仙、黄鼠狼出现，推测哈4号鸳鸯可能是被地面天敌捕猎遭遇不测了。 确实有这种可能啊。你想野外这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复杂。 哎呀，不过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 我们不是也是让他们野化，放回去之后能够真的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对吧？所以你看这么多小鸳鸯，上班的呀，郊游的呀，出差的呀，小鸳鸯们已经完全适应了野外的生活了。那么象征着本次野外放归非常成功，小鸳鸯们在这个副中心能够顺利安家，自得其乐，也证明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日趋完善，生态系统逐渐活了起来。也是件好事儿。 是啊， 你说自得其乐这事儿哈，就是得一人特别闷得密，就是自己特开心。 哦，闷得密是用在这个时候是吗？ 那要不然呢？ 谈恋爱的时候能用闷得密吗？ 那你们俩人也算吧，反正一般情况下就是独乐乐。 就是自己呢可以 自得 其 乐， 自己找一点事儿，然后投入其中，特别享受。 所以今天要不然咱这样，咱就来聊聊这个您做什么事情能够自得其乐怎么样。 这其实也是侧面想问问大家的兴趣爱好啊。比如说平常您休闲的时候会找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去做，做的时候还觉得特别享受，特别投入其中，很有成就感。 得说是自得其乐，您说我这个打羽毛球自得其乐，这不行。 那是跟跟一个人一块打。 对，俩人一块 打 就不算自得其乐，对吧？美哲，你 一 般什么情况下自得其乐呢？ 你比如说休息的时候看看动画片什么的，也算是自得其乐， 哦， 或者玩玩游戏什么的， 哦， 都可以。 美哲 休闲一下。 美哲是一个喜欢动漫呐，动画呀，玩游戏的年轻女孩。 算是比较喜欢吧。 你不用强调前面，你主要是应该强调一下后半句。 怎么了？后半句是什么？ 就是不太年轻了嘛？ 怎么回事？ 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哈，找我们的公众号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同时可以回复1125看看今天美哲的照片。 刚才已经看到大家哗啦哗啦回复了很多1125，当然也有朋友回复1124啊，您得注意一下，今天我们的日期是25号。 对， 您就是4个阿拉伯数字1125。 同时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聊聊做什么事情您会自得其乐，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们的一位朋友啊0800说，这个鸳鸯其实是每年都会寻觅一个配偶，就每年都会找一个， 这一年换一个是吧？ 那你要说在这一年当中也算是忠贞吧。当然这就说远了，不说鸟的事儿了，咱说说花的事儿。 花啊 、这现在这不是慢慢越来越冷了吗？正值冬季，本来呀，应该是百花凋零，但是呢，很多市民朋友发现，原本在春天盛开的一些花，比如说迎春花啊，还有东红果海棠，竟然在寒风当中悄然绽放了，也是为周围的冬景 增添了一抹亮色。你说这春天的花为什么在冬天开呢？ 为什么呢？ 来跟大家说说啊。昨天摄影爱好者张先生在房山龙门生态园游玩的时候，在凉亭旁竟然看到了两株迎春花开出了金灿灿的小花，远远看上去啊，那叫一个生机盎然。迎春花是因为花开之后就会迎来春天，因此得名的。所以它是一种早春的花卉 啊。 你说这早春花怎么在冬天就开花了呢？这可是个新鲜事儿。所以张先生赶紧把这难得一见的景象就给拍了下来。当然更让张先生意外的是，他又走到了天开塔东侧的山坡上，就注意到路旁的十几棵东红果海棠也开花了，那红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点缀在高高的树杈上，下面呢还挂着红色的小果子。这张先生说啊，龙门生态园已经建园17年了，栽种了26万多棵花草树木。工作人员说，像迎春花呀，还有东红果海棠的花期一般都在3-4月份，这还是第一次看见11月就开花了。 是，这忒着急了点儿。 当然哈，着急归着急，这些花呢也没完全盛放，只开了一小部分，那花朵呢也比春天看的时候略显弱小一些。不仅如此，也有市民朋友发现，像北京动物园里连翘啊、长阳的桃花也都悄然绽放了。而西直门附近有一株玉兰树居然也结满了满树的花苞。 你说这个算不算是早熟？ 这算是早熟吧，而且早熟了挺早的是吧？早熟挺多的。这为什么北京冬天会出现春花反季节开放的现象呢？ 对呀、啊，对、啊。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科学》啊，来跟大家。 这是什么新节目？这是你当心领导找、 啊、 领导找你、 啊。欢迎收听《大声小事》啊，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啊， 这科普作家、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就分析说，在冬天花芽萌动多半呢是和气温相关的。虽然说最近发生了2次北京的气温骤降天气，但是植物开花主要受到光照和气温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今年夏天其实雨水特别多， 是 再加上整个秋天的平均气温是偏高的，这植物啊，就是那些花花草草，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经历了一个冬春转换的过程，错把冬天当成了春天，所以才会出现这反季开花的现象。 原来如彼，不是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啊， 怎么了？ 没事，我。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意思。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花啊，它开的还是不如春天的花那么的旺盛、啊、 别着急。 但是你说大自然真的挺奇妙的、 嗯、 要说这些花花草草也挺有意思的哈。 花花草草肯定心里边那个 autos， 大自然怎么老骗人呢？不是， 看看 怎么老骗花呢？ 你就说今年咱北京的天气多调皮多淘气 啊， 都骗过了很多花花草草 是吧？这、那这不是都是一个路子吗？ 跟李凯老师是一个路子，就是走调皮范儿了。 真、哎、没有，我们女主持人个个都比较调皮， 啊、 不信您可以看照片啊， 哦、 发送1125能看到调皮俏丽的女主持人照片是吧？ 哎，谢谢李凯老师夸奖 啊，是吧？ 大家找到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 哎、 叫什么来着？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儿，哎，回复1125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做什么事情您会自得其乐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来看看跟我们聊天的一些朋友哈、像孙东林说，照顾家人，陪伴父母，家庭美满，幸福和谐，我的责任和快乐，做这件事情就特别自得其乐。 看来是一位特别顾家的朋友哈、在把家人照顾得好好的之后、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也很自得其乐呀。Naughty 说，今天中午我去了景山公园，又拍到了鸟吃柿子，很多朋友都在树下拍照，我是拿手机给你们拍了一张，我也觉得很快乐，这也算是自得其乐，自娱自乐了。 是， 哎，逛公园的时候拍拍照，挺享受的。 张伯荣说，给家人做美食，虽然辛苦，感觉也是自得其乐呀。自己一个人在厨房这件事情是这样啊，你让旁边老有家人说，哎，我帮你干点什么吧， 搭搭下手。 其实有的时候真不需要， 哦、 而且有时候我个人觉得有个别时候是添乱， 嗯 啊，就还不如自己在厨房里边待着。 哎呀，人家都是好心要帮个忙，你还嫌人添乱？ 那 您媳妇儿听这节目吗？ 不听。 所以也就再也不做饭了吧。 你比如说随便你比如说你把这什么菜切了，你比如说咱就说蒜苔，北京人叫蒜苗，清炒蒜苗啊，什么鸡蛋炒蒜苗，切多长？ 切，我觉得大概3厘米左右吧， 对吧？差不多3厘米。你要是切成1厘米或4厘米，你就看着别扭，这还不如我自己切。 那就拿一勺，只能崴着吃了，用筷子夹可能就有点费劲。但是好像我看有一些菜，人的那个蒜苗就是切的比较短一些， 是吗？ 切成小，有点像小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每人有一个自己的喜好， 能够理解哈。确实，做饭是一件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和享受的事儿。虽然我不会做饭，但是我烘焙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 是是是。 人家2266说了，其实我也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喜欢的事情啊，我都觉得特别自得其乐。只要是你喜欢，这才是最关键的。 没错。哥大爷说自得其乐的事儿，烤串儿。同时还拍了一张照片，说实话我也特别喜欢烤串。 哎，真的，我上周去一个同事家蹭饭， 哦， 然后人家也就是在家里弄了一个类似小烧烤炉那样的， 是炭烤的吗？ 那应该不是，应该都是 电的， 电烤的，因为人家在厨房忙碌，我也没好意思过去围观。 你怎么不进去说我搭把手，我帮您干点什么呀？ 这不是怕人家说我添乱吗？ 啊， 但是要说人家那个烧烤的手艺还不错， 是吧？ 吃了各种羊肉串啊什么。 哎，你告诉我各种羊肉串都哪几种？ 哎，因为那是一个东北的同事啊， 嗯， 他呢先给我们就来了点儿。你像咱们一般的羊肉串，不是撒点孜然或者辣椒，是不是？但是东北的羊肉串，人家有撒白糖的，就上面撒糖，吃起来是甜口的。 哎呀， 这算不算各种羊肉串？ 啊，你要 有那个传统口味的， 啊， 有东北风味的。 啊，那我还真没吃过撒白 糖的。我们收音机前肯定好多朋友吃过撒白糖的。如果您就是去东北旅游过或者工作、学习、生活过，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交流嘛。 哎，这得。也算是哈，真没吃过撒白糖的， 下回可以尝尝。 哎呀， 但人家未必请您。 然后呢， 太扎心了。 林说每天准时收听大城小事并互动，我觉得我是自得其乐的事。 哎，谢谢您关注我们节目啊。 谢谢。 其实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听大城小事就觉得特别自得其乐了。 哎， 你比如说樱木花道铃木说，我听着大城小事听到喜欢的这个桥段啊片段，我就会开心大笑， 是吧？ 这就算自得其乐吧。 欢迎您点赞啊。 哎， 在我们的聊天室下边有一个点赞。然后呢，那时候开说，我经常把家里边的东西收拾一下，虽然很累，但是看着整齐摆放的物件乐在其中。 哎呀，这确实，但收纳我觉得需要毅力，尤其是每年到换季的时候，冬换夏，夏换冬的时候，那个收纳的量还是挺大的，起码对我来说，要做好心理的建设。 是是是，有一个朋友叫泪落心田，跟美哲的想法是一样的。虽然美哲没有直说，但是生活当中总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出来，说吃到自己的喜欢的美食，自得其乐。 那肯定的呀。 你知道翻译成普通话、北京话叫什么吗？ 好吃， 吃独食儿， 吃独食儿 啊！ 这不是形容您吗？ 这自得其乐， 吃个糖油饼啊！ 哎呀， 然后还发给我看呀！今天早上又吃糖油饼了。 嗯， 哎呀，真过分！ 嗨， 当然也得谢谢李凯老师，毕竟之前也请过， 对， 是吧？ 对 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做什么事情您会自得其乐？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中午啊，天气暖和的时候，这闽庄公园儿童游乐区就聚集了很多小孩。因为天气暖和，晒太阳特别好，对于孩子来说。当然了，不少培训机构也盯上了这些潜在的学员。哎呀，上午11点多，有一个中年女推广人员。中年女推广人员， 为什么还要强调性别？ 啊，不，我就是觉得人家写的真文言。背着2个大袋子就来到这儿了。他从袋子里边掏出各种塑料小铲子呀，小飞机呀，仙女手杖啊，气球玩具，一共也没多少钱哈。小孩一看这些小玩意儿，就立刻被吸引过来。说扫一个码啊，就可以领个小玩具。推广人员一边拿出袋子里边装着的2维码，一边给孩子身边年纪大一点的老人解释，只要留个电话号码。哎呀，就行，只留电话码，不能拿玩具，你扫码哈。 到底是行是不 行？不 行， 原来行，你原来你知道是吧？ 哦， 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吧，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人家那时候拿一表，没疫情期间留一个电话吧，然后就可以给一个小玩具。我那个电话一般留的都不太准。 那个能编一个吗？ 那对啊，经常是把你的手机号编上 去。这是不是也有点不诚信呢？ 对啊，我都写的是左女士，然后留一你手机号。 但我觉得您未必有我手机号吧？ 我就是不知道吧。 果然是编的。 哎呀，反正总之吧，这现在不行了，必须扫码。不光扫码，他有时候还需要你提供验证码。 嗯， 就给你发一短信。 哎， 这样能绑死了。 哎，但你知道有时候啊，在一些社交场合，人家非找你要一电话，我确实是不想给那些推销人员或者压根不认识的陌生人。 嗯， 但是出于面子上， 你怎么办？ 我又要就是给一个。 你把台长电话。 当你编出一个十一位的时候， 十一位。 十一位啊，手机电话都十一位、人这时候说那我给你发一个短信啊，这时候我都非常的紧张。 下回还是学我， 还是要诚实一点、就坚决拒绝，不能加微信的时候就不能加、不能留手机号的时候也不能留嘛， 是吧？哎呀，是这样啊，反正总之呢，这个现场的那位女士拿起了一个充气的绿色青蛙，然后赶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玩具，这大玩具你一个码不行，你得扫俩码才能领。哎呀，反正一看扫的码是推销什么呢？一个是编程课，一个是舞蹈课。说这个将来你们孩子素质考试的时候都用得着，您都关注一下吧。 合着哈，也就是打着送玩具的旗号推销他的课。 哎，那个肯定，那个玩具说实话能叫玩具已经很不错了。 嗯 啊，那粗制滥造三无产品很多都是。 所以我觉得见这样呢，也就带小朋友走， 那 去商场里买更贵的、更好的。 你跟孩子不熟，我跟你说，就是眼见的能装在自己手里边攥手里边呢、绝对不能撒手， 是吧？ 小孩在这点上，你说那些都是 甭管是就贵的还是便宜的、只要小孩盯上了之后、就很难说服他 甭想撒手。 哎呦，那确实。 一位照看孩子的老人啊，看着广告有点动心，孩子呢正好也想要这玩具，老人就跟这个推广人员商量了一下，留了两个手机号码，才给孩子换来一个塑料铲子。看着孩子拿着铲子在旁边沙坑里边挖沙子，老人跟记者说，只要带着孩子出来啊，隔三差五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夏天，很多公园里边甚至小区楼底下都能有人发课外培训的一些广告。那么在万全小学南校区，记者也看到了两名少儿班程机构的推广人员，其中的一个推广人员拎着口袋挤到学校门口等着孩子那个家长中间，拿出二维码和广告啊，然后就开始推销。门口保安一看这情况，立刻出来劝、您别在这儿发广告啊。这位推广人员就拎着袋子悄悄离开了校门了，走到那个保安看不着的地方，又站在人行道上向其他的家长发广告了。 这不是就打游击吗？ 哎呀，放学的孩子出来以后呢，这推广人员就用袋子里边的卡片啊、塑料宝剑呐、贴纸啊，成功吸引了不少的学生。 哎呀，确实都没什么特别高级的玩具啊。 关键的问题是跟孩子说留个家长电话，就能打通，就可以能打通就能领这个人物卡了。还得打通了是不是？在推广人员的宣传之下，陆陆续续有不少孩子用家长电话换取了心仪的一些玩具。 你觉得这算是坑爹的一种表现吗？把家长的手机号出卖了，但是小朋友也不懂 啊。 关键是小朋友他不知道 啊，所以啊，有一家长就说，每周都能遇见这种来发小广告的，本来人挺多的，再加上他们这一弄，更走不动道了。反正一边吐槽一边建议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定期来清理一下。同时呢，也得跟孩子多做一些教育。其实你跟孩子讲道理，咱玩两天就不玩了，而且这些烂就质量不太好的，或者是三无产品，你跟孩子说清楚，这个东西那个不是特别好，哎，然后质量也不好， 问题 对啊，孩子都上小学了，他应该能听得懂。实在不行，你就跟说美哲阿姨啊，他说了， 人家能认识美哲阿姨吗？ 哎呀，反正总之就是这意思， 反正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 威逼利诱一下， 威逼，我觉得对小朋友应该不一定奏效，但是利诱这面儿还是挺大的， 是吧？ 转头去那个某高，哎，买点积木。 哦，不是，我以为某高买个雪糕呢，这大冬天吃冷饮。 某高也有雪糕， 是吧？ 那个某高是卖积木嘛，反正去了商场啊，这吃喝玩乐一条龙，这个把小朋友安抚一下，我觉得还是能行哈、 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做什么事情您能自得其乐，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说了，有很多这个校外培训广告是在外边以发礼物的形式来劝大家扫码关注、 哎、 是吧， 就是拿那种小恩小惠来骗这个叫什么人头， 哎，就是来起码你先关注一下 没准以后就成了潜在的客户了，没准以后就掏钱了呢。当然还有很多育儿的公众号啊，也是各种兴趣培训班的广告重灾区。记者呢就关注了十几个育儿公众号，从之前发表过的文章来看，这些公众号啊主要面向的肯定都是学生的家长嘛，也是涵盖了从幼儿园、小学直到中学的各个年龄段。那么在一篇主要面向低龄孩子的家长文中，文章啊就抓住了家长担心孩子视力的问题，在这大标题上突出了让孩子少玩手机这套书可太有办法了。在介绍了一些电子产品对孩子眼睛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之后，马上这篇文章就说到了加引号的正题。这正题是什么呢？ 什么呀？ 就是啊，您呐，不妨给孩子报一个计算机通识课。我们这个课既能满足小朋友玩电子产品的愿望，又能让孩子玩着玩着就掌握数学知识，还有编程思维。你看这个时候他就再也不提视力保护了，是不是？当然另一篇文章呢则以培养孩子的财商为噱头。 什么叫财商？ 就是你这个理财哈，你这个管钱也是需要技巧的。 哦，这个不是 你们。但是你这个怎么理财怎么管钱呢？我觉得还是不要看他的文章了。大家不如打开北京新闻广播FM94.5，早上9:15有一个更好的节目啊。 什么呀？ 我来打一广告，财富新动力。 哎，听完了之后都跟你们一样是吧？财商没见得涨多少，但都财迷了。 怎么回事？我们这叫小财大用 啊！ 虽然挣的没多少，但是我们会花呀， 啊、 不是会花。 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 不是，我们会，我修改一下，我们会花的好呀。 哎呀，你看啊，双十一过了，明天呢，据说在国外网站购物也打折。马上双十二也来了，果然是挣的不多但真会花。 我觉得这个理财真的你要好好的学习一下、 啊、 你对于那些没有财商的朋友哈，不太会理财的朋友、那就属于你只要哎，算不说了，先说正事啊。说人家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文章是以培养孩子的财商为噱头、当然这篇文章很快就推导出了一个结论，说这二胎妈妈发现比存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花钱。 怎么回事 啊？ 那得花在谁身上？你得看 哦。那是什么呀？ 花在孩子身上，是不是、 哦？ 怎么花呢？还不如给孩子报个班儿，然后就推荐了各种小学课堂，啊，声称能培养孩子的自驱力。什么叫自驱力？自我驱动力啊，也就是说，你报了我们这个班儿，您家孩子啊就能发自内心的热爱学习，自我驱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发自内心的变成财迷。 人家反正呢这个从小培养一下理财的意识也行吧、 嗯、 还有一篇则劝导家长不要鸡娃，不要内卷、结果呢没说两句就把话题带到了小语种，成为孩子新的突破机会啊，推荐小朋友们学学第二外语吧。比如说您在学英语之外再可以学个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啊。这刘敏呢曾是各类育儿公众号的忠实读者，原来照着书养娃的他慢慢发现啊，很多公众号都变成了广告平台，这也让他逐渐不再相信这些网文了。他说啊，说是给我们家长进行心理疏导，结果这些鸡汤里头熬的料都是各种兴趣班，所以越喝着鸡汤呢反而越焦虑，是不是？钱也没少花，孩子未必能提高。刘敏告诉记者说，因为关注的公众号太多了，他还发现一个有点可笑的现象。 什么现象？ 同样一篇推广文、会在不同的教育类公众号上改头换面出现。 比如说 有的说自己是亲测，就我亲自测试了、还有的说是能开发思维，有的说是传承文化，还有好几个都主打好爸爸人设，哎，像李凯老师这样的好爸爸 啊， 说是自己带孩子去体验啦、连那个发的体验照片啊都是同一张。 和 这不是 名字可能不一样， 对，可能换一名字，李先生、王先生、张先生、 哎、 左女士是吧。记者在查找的时候也确实发现，比如说你笑你乐什么呀， 这不是一家子是吧？ 这不是一家子 啊。行发 在不同公众号能是一家子吗？李先生、左女士，他显然不是一家子。 行说吧。 这比如说哈，同样一个机构的少年围棋课程，有的公众号啊就以开发数学思维的名义推广，有的呢则以提高 专注度的重点打广告。有的呀号称能当特长让您孩子进重点学校，有的则把知名围棋选手参与课程作为一个噱头。有一位朋友方鹏，他就曾经被这类广告所吸引，给孩子购买了一个美术课时包，一个编程课时包。最后发现所谓的上课根本就不是老师好好讲， 那讲什么， 就是让孩子看那些录播的视频。其实啊，最该管的我觉得就是这类软文。这些软文它比硬广高明在哪儿呢？它都给你包装包装，让你觉得是大家真实的经验分享。其实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啊，都是商业的广告， 是都是这个想挣您钱，跟那个小礼物也仨瓜俩枣的骗您留个手机号，然后背后 性质 都是为了挣您钱哈。多说几句哈，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您也发现了，就是线上平台的中小学的学科课程，真是数学语文英语这种已经陆陆续续下架了， 那叫什么 K12 课程、 是吧，但是它关键是学科的，你比如说你要是学个什么音乐，学个吉他可能没人拦你，但是你学个语文英语数学物理这不行。这两天呢，抖音电商学习中心发布消息说，抖音电商平台将禁止发布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课程，以及面向中小学含高中的学科类课程。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不仅是像抖音、淘宝、京东、快手等多家平台也都下架了中小学的学科课程。专家说呢，这些措施是为了响应国家双减政策要求，不过要想让双减有效落地，还是要从评价机制等根源上进行一些改进。抖音电商平台说，将针对学龄前及中小学含高中课程培训商品进行专项治理。业内人士说，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啊，很多培训老师涌入了线上平台，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种网红教师。这回好，网红教师没地儿红了啊！这不是都下架了吗？那么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辉认为，虽然目前中小学学科课程培训的机构和授课渠道少了，但是学生培训的刚性需求并没有减少，只要刚性需求存在，新的传播渠道就有可能被开掘出来。所以他也说哈，要从评价机制等根源问题进行改进，如果教育评价、教育均衡等问题没有解决，那很有可能还是摁几个葫芦扶起了个瓢，对吧？ 其实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教育，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特别复杂的话题，需要学校、家长、家庭来共同努力哈，包括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但是这个双减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也能让我们的小朋友在一个更加良性的空间当中，更加健康的成长吧。 咱就说一自得其乐的事儿。你打小培养孩子一个自得其乐的兴趣爱好，等他上了岁数没事干，闲的这，哎呀，今天终于不用干活了，他有的干， 还能解解闷儿。 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特别好。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做什么事情能够自得其乐？居士说，每当我坐在电脑前拿起铅笔跟着老师画画的时候，觉得自得其乐。 您是一位爱绘画的朋友啊， 是是是， 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画作，让我们来欣赏欣赏。 人家拍了张照片，画的是一只鸟。 哇，这画的也太好了吧， 是吧？ 这左边是照片，右边是人家画出来的鸟， 就感觉像复制粘贴的。 但是这个应该是用什么，用彩铅还是用水墨，用那个什么水粉之类画的，有点看不太清楚啊。您可以跟我们说的说的。宁乐说了，说他也关注了很多公众号，发现有一些公众号的广告吧，真是防不胜防。就发现啊，有一篇推文特别邪乎，说80%的初中生未来都上不了高中了。其实啊，就是煽动大家的焦虑情绪，让大家报一个什么什么培训班。我觉得作为家长还是心态要放平。你看李凯老师心态就特别好，特别注重在假日的时候多陪孩子聊聊天，进行一下亲子互动 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没得干。 没得干，看来还是工作不够多，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像这个7498说独钓寒江的钓子。不是独钓寒江雪，他说是钓鱼，显得自由自得其乐。然后呢说，今天的美哲由直发变成卷发了。什么时候聊昨天的话题，是说是发型啊。 昨天你们聊发型了。 对对，什么发型适合你？ 你觉得什么发型适合我？ 我觉得你今儿的发型挺好看的。 是吗？就是稍微带一点卷儿、 啊、 今天是梳了一个高马尾，但我这个马尾的那个马尾的部分哈、让那个发型师给我做出来了一些纹理，就是烫出来了一些卷儿、 纹理昨天那个词儿好像也说了的 啊，你们讨论了 什么叫纹理， 头发什么的纹理、 啊、对对对对、我也不太懂， 就是要让头发有一个整体的走向、 反正昨天和今天俩发型不一样、您可以回复一下1125今天的日子啊，11月25号，就是1125四个数字，就能够看到两张照片的对比。 是， 当然了，您说 8398也说，说我做模型的时候特别自得其乐、特别喜欢各种做那个轮船呐、车呀、坦克的模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费钱的爱好。 这个坦克说实话要做好了包括各种涂装啊、确实也是花点钱、 而且也是需要专业技术在的。 潇洒说做什么事自得其乐呀，一个人在家里边看看股票，喂喂蛐蛐，其乐无穷。 人家是炒股哈、 炒股还斗蛐蛐， 这个业余爱好分散的比较广泛，是不是？等你长大，说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说人生有三乐，这三乐是什么呢？ 什么呀？ 知足常乐、 哎、 自得其乐、和助人为乐、这三乐啊，一直都是我快乐的源泉。在上下班的时候轻声哼着歌，这算是自得其乐、那我也会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想起某个人的一句话而开怀大笑，这也算自得其乐、也会因为帮助了同事一些小忙，得到人家感谢而自得其乐。其实生活当中有太多发自内心的自得其乐，我也是乐此不疲呀、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幸福而自得其乐、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是新来的火麒麟、说自己喝点酒想点事情发会儿呆，既能放空又能冥想，绝对是自得其乐。 可是喝了酒之后真的还能集中注意力思考事情吗？ 就是发呆 吗？不应该是思维涣散吗？ 你是发呆不就是什么都不想吗？ 你比如我就是虽然不太会喝酒啊、我为数不多喝的微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脑袋已经完全想不了事儿了、就思考不了人生，就是发呆，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能就睡觉去了。 但是你印象深刻吧？ 印象深刻没什么印象深刻的毕竟也不是因为出了什么事儿才喝酒、 但是我想这要这种很深的感悟，以为是不少没少喝。 你比如说你遇到点事儿、你喝那个闷酒是不是，那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您能够自得其乐，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整点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 山的爷爷已经白发。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做什么事情能够自得其乐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公众号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与此同时，您还可以回复1125四个阿拉伯数字啊，今天的日期11月25号1125，来看美哲昨天和今天发型的变化。 哎，尤其是今天的发型应该算是近期当中的一个限定款啊，平常不太做这个造型。 明天就没了吧？ 明天就没了，因为我这个卷儿说实在的也是一次性的卷儿，洗一水就没了。所以大家预看从速 啊，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是 十个字的公众号，后台回复1125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与此同时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7498说，美哲工作台面满满当当，感觉桌面太小了，下次装修的时候弄大点。 哎，我们正在装修呢，大家别着急。据说现在装修还挺顺利的，是不是？ 那必须顺利啊。 那等到明年我们回到5层的那个大直播间啊，带大窗户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台面有什么新的变化。 哎，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变化。你提前看图了。 我就觉得都是这些推子嘛，20多个推子，是这个1234567890，就是几个带电脑。 但我倒喜欢桌面满一点，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你看咱们左边右边好几个机器把我们围绕在中间，你不觉得特别踏实吗？是不是？ 哎，这倒也是。 消防旭哥说了一个让我特别震惊的留言。 说什么？ 今天不是请大家说说自己的自得其乐的方式吗？ 嗯， 人家说了，我自得其乐的方法就是进入我家的小展厅里边。第一个关键信息，人家什么家庭啊，还有一小展厅。 那你门口有个展示柜啊，都有。 你听听啊，你听听啊。这个你刚才说小展示柜哈，你觉得一个小展示柜它能放下300多台50年代以前的钟表吗？ 300多台。哎呦， 50年代以前的钟表各式各样，光彩夺目，璀璨日异常啊。人说可惜我现在级别不够发不了图。 哦， 我还有200多个紫砂壶， 哦， 摆了一面墙的架子，各式各样的都是精品。 哎呀， 我特别爱收藏，跟你们说说啊，收藏古钟表，紫砂壶，到老的摄影器材，水晶摆件，各式各样的打火机等等等等。还要听吗？ 挺啊，您这多好啊。家里边也有个什么宜兴什么紫砂什么，反正几个壶。 您几个人200多个？ 我没那么多。 哎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收藏可以增长很多的知识 啊， 包括它的年代、原理、产出国的文化，当年产出的时候各种信息。总之，收藏是我的一个大爱好。 哎， 它能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在大开眼界的同时，能够使您身心愉悦。我觉得没关系啊，我们家里没这收藏条件，但是咱去博物馆看也是一样的。 的， 是 不是？ 是是。还有这个收藏的东西啊，不论贵贱，自己喜欢就好。 我就喜欢收藏积木嘛，就是自己拼起来那个积木，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展品摆起来。 我看过您 B 站里边那视频 啊、 那个， 拍的好吧？ 对，大车 车。嗯，有跑车，有城堡， 啊、 有街道，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蓉蓉姐说：“我看到一些流浪动物就心疼难受，想帮着他们。虽然只有最低的生活费，但是买猫粮、买猫食喂流浪猫，心里边觉得挺安慰的。然后呢，看着他们吃的挺多，心里边也舒畅，这也算是自得其乐。” 哎，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朋友啊，蓉蓉姐。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经常会去喂家周围的这些流浪小猫哈。Oasis 说，为喜欢的事情做准备的时候，我就自得其乐。比如说喜欢钓鱼，自己捆绑鱼钩。这钓鱼这个不同的钩，好像和不同的饵也要有搭配讲究的。我听说， 是是 是， 是 吧？人都买一套的那种。 啊，我也不太懂。 我确实钓鱼这又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领域啊，没有研究过。包括人家也说了，我喜欢美食，自己准备食材。喜欢旅行呢，就自己挑选酒店、订车票，都是自得其乐，享受一个过程。 是是是， 就是你为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准备的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说到旅行哈，巴黎左岸、伦敦南岸，这些是法国呀、英国呀这些首都的区域文旅的旅行的这个品牌。 巴黎左岸是塞纳河那边吗？ 我没去过，不知道。 反正我是去过塞纳河，但是是巴黎左岸。 你都去过塞纳河里边啊？ 那能让我进去吗？人不给我赶紧捞上来， 一猛子也能扎进去。 嘿，下回您等疫情过了之后去法国看看去。但伦敦确实没去过，怎么了？怎么了？ 反正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同样有一个响亮的品牌，叫故宫以东， 还真听说过， 是吧？我还看过那些小视频，所以你看，巴黎左岸，伦敦南岸。咱是故 宫 以东，这不仅仅是一地理概念，而是建立在书店、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哎呀，要说这边的东西还真的挺多的哈，咖啡馆啊，这些文旅融合产品体系上的一个文化新地标。故宫以东呢，有历史，对吧？丰厚的文物遗存，现在的一些古都的底蕴。故宫以东有活力，像王府井啊、五道营啊，是吧？那么首都剧场啊。这些文化旅游场所，还有鬼街啊，还有那种胡同里边的音乐现场，有城市的烟火气，彰显着城市的时尚脉动。故宫以东呢，还有腔调，这里可以看得见的故宫的一些酒楼、餐厅，有汇集艺术展览和拍卖的文化金三角，号称是吧？那么故宫以东有一个酒吧，就是诺金作家酒吧，这是泰戈尔啊、萧伯纳访华的时候曾经光顾的酒吧。午后，据说踏上已有百年历史的木质舞池，沐浴在和暖的阳光之下，端一杯茶，捧一本什么《飞鸟集》或《圣女贞德》这样的书，仿佛在和大师对话， 穿越时空的感觉、 但是不过今年八月以后，酒吧很难再找到位置了。 为啥？ 因为故宫以东带着中式点心来了，就是这你喝个这个什么下午茶啊，人家那个点心上面放的都是什么呢？豌豆黄、绿豆糕、杏仁冻、宫廷肉末小烧饼。哎呀，还有什么炸鸭丝春卷，这些中式点心，打破了以往下午茶以西式糕点为主的模式。 就人家没有什么马卡龙这些啊，都是豌豆黄这些北京小吃。 是是是，北京饭店这个公关部的这个胡一说联名款的预订量很快就突破百套了。由于限量供应，时常需要客人等待。不仅能够品尝到美味糕点，通过故宫以东，消费者还能够领略到艺术之美。故宫以东呢，也不止于故，常常是新的。比如说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家禁地，故宫的魅力有宫廷的影子。但是现在呢，跳出了宫廷，甚至玩起了电子竞技， 真时髦、 是吧？按说故宫是一个强文化 IP 是吧？故宫以东既是在文旅大融合背景之下，巧借故宫的强文化 IP 辐射。赋能形成的一个区域文化品牌，所以有机会咱可以去故宫东边溜达溜达。然后那边的这个胡同啊，包括一些刚才提到的这些时尚的咖啡店呢、当然了，有些地方贵哈，有 咱未必非要消费，去感受感受那个氛围也挺好的。 你准备在大堂里边坐会儿，然后就出来，一分钱不花是吧？ 哎呦， 问题是您看不是说这个还得提前预定吗、 哎、 是吧，未必能找到座位， 是 我觉得感受一下也挺好的。 北京的这座大城市真的哈、啊、真的挺好，故宫以东有好多的值得去的地方， 嗯， 是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燕林说，做什么事情会自得其乐，你看我做手工的时候自得其乐，而且还发来了一张别人给他拍的照片。 您的气质可真的非常优雅，而且我觉得专注的女性特别有魅力， 哎， 嗯，是吧，认真的样子最美吗， 是是是。 有活力说，我已经退休了，每天早上在家打打乒乓球，干完家务了之后再画画画写写字儿、 嗯、 自得其乐， 哎， 一天也安排挺充实的。 是，然后呢，北极光说，过去修理电子设备的时候，一旦成功了就特别高兴，这也算是自得其乐吧。 嗯， 哎， 这就是自己动手的乐趣嘛。 是。 秋风秋雨说，做饭，先在网上学怎么做，做完以后自得其乐。 哎， 现在真的学做饭也不是一个特难的事儿，那么多的自媒体号、 嗯、 包括一些大厨都开了自己的这个网上账号、啊 嗯、光说不练，有的人是是。 我确实没练，但是呢，我觉得先把烘焙研究好了、 啊、 再说做饭嘛。 这一年您烘过吗？ 哦、你别说啊，要不你先把音乐推一下，让我好好想想。 我只是听听说，哎呀，这个给家人做一桌可口的饭菜，感觉很高兴，这也算是自得其乐吧。 嗯， 烘了俩布丁嘛。我们也没看见、 哎、我想想，我除了烘布丁之外，我年初的时候应该巴斯克蛋糕应该是今年做的， 那我们 就你说我糊了的那个、 啊、 其实我那叫上色 啊， 嗯， 没见着过呀， 那是因为没吃着，下回下回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做什么事情能够自得其乐，闷得密似的哈，自己干这事儿自己特别开心，俩人仨人集体的咱不算，就一个人干您觉得最舒服的啊，最喜欢干的事儿是什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新天地走吗？去几期啊美女？长楹天街去不去啊？ 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 这都是揽客呢。 揽客 揽客、 哦、 傍晚时分走出长楹地铁站一口， 嗯， 很快啊，耳边就传来了刚才我那样的声音。 哦， 循声而去啊，五辆黑摩的沿着纵队一字排开， 嗯， 等着刚刚下班归家的人。 合着是黑摩的揽客， 哎，在那儿盘活呢。 长楹沟长楹地铁站的一口南边、北边、南边、南边、南边那口。 您那儿熟，您住长楹、 啊、 是吧？ 你觉得地铁站 A、B、C、D、E、F？ 那么多个出口呢？ 对，有 E 口也有 F 口。 哦，那确实，要不你算了。那个，尽管啊，这些黑摩的是靠边停车，但是晚高峰，你想人多车多呀。那时候的朝阳北路辅路还是因此变得紧张起来，什么行人呢、骑单车的呀、小汽车呀，还有逆行的黑摩的相互交织在一起。每隔两三分钟，停靠的黑摩的就能坐上人发车而去，而其他的黑摩的看着呢，就特别眼红啊。 嗨， 没办法，就只能啊，这个继续等人。 那不是他们也号称有什么行规得排队吗？ 啊，他们也得， 那可不是先来 排队是吧？ 那可不是，那加三不是打起来了吗？ 哦，这没混过这道啊。 嗨， 特别是每当一趟地铁到站之后，蜂拥而出的乘客就会同时坐上几辆黑摩的离开，现场也是一度无车可用。要说这些黑摩的有的时候还成了紧俏的资源呢、 嗯、 几乎啊，大家都是去南边一点的，像北京新天地呀、沁园呀、连心园西门等等，就10块钱。遇到乘客比较多的时候，那些黑摩的的师傅还会问问能不能拼个车，也就一辆车拉俩人、 嗯、 这时候啊，您要答应拼车，他就会给你个优惠价，便宜2块钱， 多少钱？ 8块一位。 哦， 除了黑摩的之外，也有几辆小汽车盯上了这个生意，走不走？5块钱，还差2位。 嗨， 一看也是拼座的 啊！一个男子啊，就在长楹地铁站一口大声叫卖着。他的车呢是一辆白色的普通小客车，最多可以坐4个人，因为你想想，这司机还得占一个位置呢啊。嗯，他说呀， 后排挤仨， 后排挤仨，后排应该是正常是能坐仨、 啊、 副驾再坐一个，这不是4个乘客一司机吗、 啊、分， 这不就发车了吗？ 胖瘦 是，要是季彤老师的话， 哎， 季彤老师不听吧， 啊， 反正大家领会精神吧啊，这嗯，不过我觉得挤挤也能行，夏天的时候。我们比他们，这个人的司机师傅说，我们比他们黑摩的更便宜而且安全、嗯， 5块钱一位，你想想，这个司机师傅说自己每天早上6、7点钟就会起来爬活，如果是一个人坐车去地铁站收10块钱，四个人拼车呢就收5块钱，也就是其实要是拼车的话，这司机还能多赚点儿。 那每个人少啊， 每个人少，但司机还能多赚， 那也是黑车呀。 哎，是黑车呀，主要就是早晚高峰啊，他们愿意出来跑会儿。你说5块钱，你到哪个小区哪个门，司机说我都能给你送到。相隔一站地的黄渠地铁站同样有黑摩的出没，在晚高峰的时候，距离地铁站 C 口100米左右，就有一辆疑似的黑摩的停在远处，似乎不太敢靠近地铁口。不一会儿呢，一个身影就窜上了车，摩的扬长而去。为什么不敢靠近？这可能和现场的一个告示牌有关。这告示牌啊，就是打击黑摩的的。所以呢，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反正现在真是有啊，反正那间我们家那边确实有的时候，像北京新天地啊，包括刚才说到沁园啊，你要腿儿的吧，确实有点远， 稍微有点远，尤其天冷，大家都想赶紧到目的地嘛。 但是这玩意儿太危险，你甭说汽车有时候也胡开，知道吧？而且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有的时候确实是回家最后一公里，黑摩的的市场到底谁能够给补上？其实无论是在双桥地区啊，包括你像黄渠、马各庄 啊， 这个乘坐黑摩的的原因，无非就是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小区到地铁站。 你包括我们学校传媒大学那块儿，原来也有很多黑摩的在那儿盘活，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现在也少了哈。 嗯， 反正你像黄渠地铁站 C 口，小云从地铁站出来，朝着路边看了一圈，发现没有共享自行车可骑， 那怎么办呢？ 你像这两天北京天气还可以，骑个自行车还不是特别冷。小云说现在其实挺难的，天气啊越来越凉，想快点回家，骑自行车吧，这儿的自行车主要是靠运气。 哦， 现成的并不多，打车吧，你起步价你是不是不太划算？尤其是在黄渠地铁站边上，除了自行车和黑摩的之外，还有原来有那个百度的汽车， 百度车， 那种电的，就是百度车，我见过好几回，只需要2块钱，上车之后等个2、3分钟，人满了就走了，还挺方便的。但是这些百度车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了。记者采访发现，此前活跃在地铁站口的多辆摆渡车是去往附近的，像什么这个叫什么柏林爱乐呀，然后每辆车呢可以坐大约10个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摆渡车已经消失快1年了。一位了解情况的居民说，主要是不太安全，而且说是黑车的，因为它没有牌照，对吧？也是不合法的。另外一位居民也透露说，此前摆渡车对大家来说呢，确实便宜又方便，不过经常是不按规则行驶， 那 抢道啊、并线呐、占道的情况还是比较多。 就是那些黑摩的吧，怎么快怎么来，他多拉一单是一单， 对对对， 是吧？节省时间嘛。 是摆渡车也没守规矩到哪儿去。同样，你像我们朝阳地铁站。此前其实也有一个摆渡车的路线，主要是像什么北京新天地都坐那个，然后林心源小区都有。然而几乎是同样1年前，这条线路的摆渡车也消失了。据说之前是私人运营，大家都说是一个老板在负责，所以你看黄渠这边和朝阳这边就一块都取消了。没有共享自行车，没有摆渡车，又不想坐黑摩的，你要是想从地铁站走回家，那就只能剩下打车呀、坐公交车呀、步行啊几种方式。总共就1公里多一点，打车肯定不划算。你坐公交车，你得看点儿，是不是？等个10分钟有可能才来。运气好，你掐点能碰上；等不着公交车， 坐11路回去。 坐11路啊？难道是坐还是走啊？ 走呗。 走回去，但不是不想走，懒吗？你想我上班一天了，挺辛苦的，是不是？那么取消了摆渡车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办法？有没有那种正规的摆渡车来弥补这个空白？那么对于黄渠和朝阳地铁站附近摆渡车取消一事呢，记者也是咨询了朝阳地区这个平安建设办和综合行政执法队，两个单位都说不太清楚摆渡车取消的具体情况。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地铁交通枢纽周边500米范围内的黑车呀、黑摩的呀，是归区里边的交通部门专门有负责打击黑车的执法队伍来管，不属于他们地区来管。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哈，就是能不能够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其实我们说了好多年的这些黑摩的的情况，之所以屡禁不止，我觉得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疏导吧。也能把我们这个配套的一些接驳交通措施做得更细致一些。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得其乐，您干什么事儿自己特别开心。 爱的旋律说，平常喜欢听歌， 听相声，听你们的节目，我都觉得自得其乐， 哎，是吧，听东西确实是特别美，而且现在你知道了，有耳机就不会影响别人， 哎， 你现在这个比如说在家里边，你看别人睡觉了，你戴一个耳机，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位网友就说，我有一个2000块钱的耳机， 还挺好的， 听这耳机的时候自得其乐。 嗯，2000块钱的耳机算是什么价位？我觉得算是不错的了。 现在挺相当不错， 是不是相当不错了 啊？ 咱直播间那10000块钱还在吗？突然想起这茬了， 你不能拿我们这个工作上面的专业耳机跟人家这个民用耳机来比。 我只是提醒同事要收好耳机，别到时候让李凯老师蹭着用。 蹭蹭怎么了？ 那是人家的东西， 你不讲谁知道？哦，有摄像头。 周五的时候啊，朋友们，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开摄像头 啊。 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你们那个视频直播怎么没了？我们是每周五的时候， 哎， 下午4:20啊开视频直播，那也就是明天了呗。 明天，对。 哎，欢迎大家准时锁定吧。 哎， 爽童也说了，每天我就喜欢听大城小事啊，快乐啊，这个尤其是生气的时候，一听主播的声音就觉得不烦气了。 哎呦， 哎，谢谢您， 谢谢您哈。 嗯， 田哥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自得其乐。年轻的时候喜欢摄影，每个星期日和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我都带着摄影器材外出捕捉美好的感兴趣的景色和画面，重要的事情和瞬间的画面，每天早出晚归的，回到家里边呢还要配置显影定影药水，这你懂吧？ 人自己洗照片， 哎，自己家里有暗房， 挺 厉害 的， 啊，特别 厉害， 冲洗放大还能放大，您还家里边还有一个放大的设备， 嗯， 放大机，虽然很疲劳，但是能够用自己辛苦换来作品，都会自得其乐。 一看人就是钻研胶片摄影， 哎， 哈， 是真厉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做什么事情您能自得其乐，门道密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1125看美哲啊女主人的照片， 嗯， 关键是发型有了一些变化， 哎， 您可以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啊，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起一行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弯弯云和水悠悠千百年，沿着歌声飘来江南的古船， 夜夜的夜夜摇着老船桨，把这京城种在河两岸， 静静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银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且看今日好少年。 静静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银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水间。 住在银河边，一弯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新故事新花间，家住在银河边，一弯碧水到江南，梦起航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运河边，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我怎么刚才听不到自己声音呢？ 可能是 耳机 不 行，还得换那10000块钱的耳机，是不是？ 老给自己找辙呢，怎么还？ 我就说嘛，这耳机还是不太好使。 待会儿好好学嘛，学嘛。 希望人家不像你似的那么鸡贼，收起来着。哎，别，这说的有点过分了。 这怎么回事啊？ 对， 我这小耳机您也看不上，不是吗？ 是是是是，主要是 是，我还不给你用呢。 来来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做什么事情觉得自得其乐？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特别开心。 7498说，看到了在节目前李凯老师发在粉丝群的一张我的照片哈，发现我的工位旁边有一个小书架，人家说呢，工位有个小书架更能说明美哲是知性女主播，你注意这个重音啊，更能说明。 你那书架里边没什么书啊？ 有书啊。作为电台知性女主播，人家说书架我觉得是标配啊，当然书架摆的工作书籍书名还是看不清的。让我来看看啊，其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我摆的是什么书。 有日子没看了，大概有7-8年吧。 但是我送了李凯老师几本书，都是跟北京文化有关系的，记得吗？老规矩啊，什么到北京啊， 那不是还放在你背后的书架上的吗？ 在呢在呢， 对吧？ 回头咱们一块研读研读。 哎，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0726说，广播是我每天离不开的精神粮食啊，特别喜欢边听大城小事边织毛线帽子。哎呀，自得其乐。 哎，挺好的，特别放松哈。你要说我还会织那个平针呢，就这么插一下，然后手指头绕一圈。 你这衣服是自己织的吗？ 那显然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实力。 你再练练。 我确实哈，我觉得每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畅想着未来美好的爱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想，以后我有了男朋友，我一定要亲手给男朋友织一条围巾。 哎，给你出一道选择题。 选择题 ABC 三个选择题，题干是你认为哪个最难？ 哪个最难？ A 烘焙， B 织毛衣， C 当知性女主播。 当知性女主播，因为我已经试了，所以先排除 C 选项。烘焙吧，我也比较有经验，那就还是选织毛衣吧。 哎呀呵，脸真不红啊。 那必须的。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酷酷 K 说，心中有海，哪儿都是马尔代夫，心态好也能苦中作乐。 哎，我觉得心态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潜移默化的。有的时候我们心情包括我们的整个心态能积极一些，会无形中推动那个事情向着顺利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事儿咱还没干什么呢，就觉得特别丧，觉得我不行，打退堂鼓，有的时候心态不好啊，这确实事儿也办得不顺利了。 鲁 R87 说，你问我做什么事儿，那就是听大城小事啊，听到美哲的声音心情都特别美好。 哎，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李凯老师声音也挺好的，您也多关注。 对， 啊，也说 了，他写 了 我没念。 您太谦虚了。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留言，聊了聊自己生活当中一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事儿啊。金豆豆说，遛弯这算吧？ 算 看风景，青山绿水的好看吗？ 哎， 我还喜欢萌宠，人家里估计养宠物。 哎， 喜欢美食，最后一个很关键，珠宝首饰。 哎呀， 这个自得其乐得是一个什么画卷？ 这可能得有点经济实力来支撑啊。 不是我，你想自得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看见。 那为什么不能呢？ 像美哲，据说哈，据别人说都是回到家把窗帘拉上，打开自己的聚宝盆里边，哎呀呵，各种金银细软。 还聚宝盆？您《天书奇谈》4K 修复版看多了吧？ 来，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其他事儿。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做什么事情会自得其乐？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 哎，说说这个扫码进小区的事儿哈。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在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都特别的有意识，就是比如说进商场之前还有那50米的时候，就把手机已经掏出来、 嗯， 准备好那个页面去扫码了、 嗯。 包括进小区也是这样的。但是啊，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存在的。 嗯、 你比如说11月23号早上6点钟，特别早，随着昌平区天通苑北街。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二区全都解封，那这轮疫情昌平区所辖管控区域是全都清零了，好消息。取得这样的成果也是离不开任劳任怨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付出，也更要感谢每一位居民的配合。但是啊，在昌平疫情防控期间，也有个别的朋友没有遵守防疫的规定。据报道呢，11月19号凌晨3点，也就是还在管控的期间啊，回龙观霍营街道龙锦苑5东5区居委会副主任刘某松酒后，也就喝了酒，乘坐着他的朋友魏某驾驶的车辆返回居住小区的时候，就因为扫码的问题和门卫李某忠发生了肢体冲突。你说至于的吗？哈，据李某忠，也就是这个门卫介绍说，他当时啊要求对方摇下车窗扫码测温，但是遭到了拒绝。随后呢，坐在副驾驶的刘某松啊，也就是这个居委会的副主任下车了。他当时冲我骂脏话，还说我是居委会主任，你接我。哎，这是据门卫的转述。两个人呢还把李某忠从保安厅当中揪出，对其殴打，一看也是喝多了是吧。后来李某忠报警了，因为涉嫌寻衅滋事，刘某松以及魏某已经被刑事拘留。霍营街道办事处依据事实也做出了对刘某松暂停职务的处理决定。 嗯， 你说深更半夜的保安终于值守，非但得不到一声问候，反而遭到的是什么责骂和殴打，已经非常让人生气了。这肢体冲突的一方还是居委会副主任，更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疫情自爆发以来，在社区防控第一线，街道啊、居委会啊，好多基层工作人员是不辞辛劳。咱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多次的说过哈，大家都对防控做出了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刘某松作为居委会的副主任，对各项防疫要求应该最清楚不过，但是对于当时仍有小区处于封控状态的回天地区来说，这扫码测温一定是一个硬要求。这个居委会干部理应是带头执行，怎么说到了小区门口就截不得拦不得了呢？你说是不是也太嚣张了？破坏防疫规定在先，打骂近7旬的老保安在后，这又是什么样的工作作风？哪怕没有防疫要求，半夜进小区遇到保安查问，咱是不是也得积极配合？怎么就能有动手的道理？到底是酒后失德，还是那种特权思想作祟呢？不遵守防控规定，谩骂殴打保安，涉嫌违法，也是对基层防疫工作者的不尊重，也是对咱防控成果的不尊重。 是。 那么刘某松还有魏某被刑拘，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真的是当头棒喝，给他们一记警钟哈。对不遵守防控规定的人来说，我觉得也是提了个醒，这大家千辛万苦拼出来的阶段性防控胜利果实不能自己亲手毁掉。 哎，所以我觉得美哲说的特别的对哈。当然就咱们今天那个互动话题来说，自得其乐，自己觉得挺开心，但不能违规违法。 哎， 对吧？可能有的时候过去老话叫君子慎独，一个人待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是啊， 要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得其乐啊，干什么事儿特别开心，哎，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好哈，享受生活。 是啊， 哎，但是独处的过程当中更应该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 嗯，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啊，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放松这最起码的测温扫码的要求嘛。 嗯，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潇洒自如说做饭呢。 下班进门，脱了外衣，换上围裙，把冰箱里边早已经采购的菜拿出来，焖上饭，炒俩菜。我们家老爸老妈坐在厅里边聊天看电视，做好饭，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啊，然后尝尝，自得其乐。逢年过节，哎，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得整俩横菜， 嗯， 美。 人家是享受生活， 是吧？老爸老妈说，你要是娶媳妇儿啊，别离家啊，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自品其味，自得其乐了。 嗯， 还是个男的 啊，是因为男性同胞、啊 哎。现在在家里边做饭的男的多， 嗯 啊， 好多大厨不也都是男的吗？ 是吧？ 男性，嗯， 要是娶媳妇儿，别离家， 就是希望能离家近一些，是吧？ 这个娶个会做饭的媳妇儿。 我觉得人家已经会做饭了， 那是不是？ 我觉得老婆会吃就行，打打配合， 一加一大于二。 你比如说，老公做饭，老婆洗碗、 嗯， 这就算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觉得就挺好的 啊， 是不是？ 你们家有洗碗机是吧？ 我们家有洗碗机，谁都不用洗碗。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自得其乐，您做什么事情自得其乐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哎，一只桑说。自得其乐的事儿，那必须是一个人看电影。 嗯， 那些个没伴儿就不踏进电影院的那个，就是他就不太能理解哈。 哎， 嗯， 就其实我刚看完一个人看的电影院。 哟，您看什么电影去了？ 就那个叫什么《扬名立万》。 扬名立万哦、 啊， 没看呢，应该是最近刚上的。 刚上的。 前一段我还挺想看那个《第一炉香》的 啊， 但是一直都没抽出空来看。 是吧？ 嗯，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下映了。 哎 呀。没事，等流媒体吧。 一二三四五，全是那个银行里边要求写那汇款单的那个一二三四五。 嗯， 那是那个网友的名字 啊、 哦。叫我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下班路上听听大城小事，谢谢您哈。 嗯， 不怎么常来。 哎，欢迎您以后得空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自得其乐。您做什么事情能够自得其乐，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另外，我们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您都可以关注，然后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同时还可以回复“1125”四个阿拉伯数字看女主持人的照片。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个有心人 啊、哦，什么有心人？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哎，等会儿，只要有心人啊啊，好像也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啊，行，我们今儿说的是有心人 行啊， 郭女士和已婚的男士冯先生相识之后，很快发展成为了恋人关系。 哦，也就是啊，郭女士爱上了一个已婚人士。 哎，俩人呢，热恋期间，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这个郭女士啊，为冯先生支付了各项花销100多万块钱，好景 大手笔啊！ 好景不长，俩人关系破裂之后，郭女士手持冯先生出去的欠条，把他告到法院，要求偿还欠款100多万块钱。 你瞧见没？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脑子就不太清楚。但你发现啊，我们女孩子一旦清醒之后，一旦那个狠起来，我跟你说，那也狠着呢。 哎，我要是你，我都不把自己饶进去，你知道吗？ 我不是这样，我只说有一部分朋友这样。 35岁的郭女士呢，是商界成功人士。2016年5月，他在聚会当中认识了一个30岁的冯先生。这冯先生已经结婚了，但是俩人很快，哎呀，看对眼了，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 嗯， 期间呢，郭女士还花钱安排了俩人的蜜月之旅，并且为冯先生购买了不少奢侈品。冯先生呢，也经常向郭女士提到自己的好朋友急需要用钱呢，让郭女士帮忙向相关账户转账啊。啊，以及以做生意急需要用钱等等为理由吧，从郭女士那儿拿钱。 这好不容易碰见一富婆，赶紧割韭菜是吧？ 你怎么都这么想的？反正俩人也没许是真的爱是吧？当时真需要用钱呢。 那你这是动不动就要用钱， 啊、 这不也挺蹊跷的吗？ 咱也不知道，郭女士对于冯先生的每一笔花销，要不然说是个有心人呢， 嗯， 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哟， 并且保留了每一笔花销的相关的什么刷卡记录。2017年8月，俩人还真生了个孩子 啊！ 郭女士因为冯先生对于孩子这事儿不闻不问、不管不问，在孩子满月之后，带着孩子就找上了冯先生他们家， 并且和冯先生的妻子等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这故事有点狗血啊，说实在的。 这时候呢，郭女士就要求冯先生在他列的明细花销记录的欠款明细单上签字。冯先生呢，就在欠款人的地方签了自己的姓名，并且出具了相关的欠条。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冯先生辩称说，这个欠款明细单中的花销都是俩人在共同居住期间的共同花销，应该各担一半， 嗯， 一人一半 AA 制。 哎，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发现啊，冯女士提供的证据都详细记录了某年某月某日多少钱、收款人、事由、支出方式这些信息，还对每笔花销的银行微信转账记录、购物支付记录以及现金的取款记录等证据材料保留齐全，能够一一对应得上。郭女士呢，对于两个人在旅游期间共同花销也分半计算，给自己主张相关权利保留了完整的证据，所以人法院认为郭女士主张合情合理，最终呢判决冯先生偿还郭女士欠款100多万元以及利息。 嗯，所以你说说这事儿弄的哈， 唏嘘吗？ 挺唏嘘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例子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 不极端吧，生活当中有心人多的是，我告诉你、 但是你说哈、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把某年某月某日，比如吃了个什么菜呀，买了个什么东西啊，全都一笔一笔记上，那你说是不是也让另一半知道会有一点伤心吧？ 该采蜜的时候还是要采蜜的， 这就叫那什么，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是吗？ 这显然不是亲兄弟啊。 那我从今天开始就开始记账吧，还是 这都各怀鬼胎是不是？反正生活呢总比电影精彩是吧、生活远比要电影精彩的多，所以面对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每个人从中可能有人听个乐子，有人长个教训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做什么事情会自得其乐，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要说这个感情的事儿吧，我觉得我们听众还挺上心的。吴健说，下班的路上听听高高兴兴啊，是听大城小事高高兴兴是最美的事儿。哎呦，女主播居然没对象啊。红果说，追小美的人应该不会少吧。哎呦呵，大家可真操心呢、 谢谢大家的那个关心和关注。 关于个人隐私我们就不泄露了哈。 但是呢，就是我是就咱就拿一段时间来说哈。 你要给我封口费吗？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还真的追我的男生不太多。我后来自己反思了一下，可能就是吧，曲高和寡。 你还是得给我 double 一下双封口费、 那个我还不说了，我觉得着不回来。 对，你本来是封口费一件事儿，这回得圆两件事儿。 行，说别的吧，真是老跟我挖坑。 7498说，哎，美哲，你今儿拍的那个 MV 冬奥的那个在哪儿能看到啊？ 我们今天刚取了素材，我估计后期制作还需要一段时间 啊。 如果要是正式发布了之后，也发到咱的粉丝群里，给大家乐呵乐呵的，行吗？ 乐呵乐呵，你们跳的是多难看。 我跳的挺认真的，说实话、 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两天好像在朋友圈里边，包括可能您也看到了，就是好多明星 接力、 接力都在跳这段舞蹈。当然了，明星跳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是热情，这对对冬奥的热心能够看得出来。 这就挺好的哈，大家都是期盼着北京冬奥会赶紧召开哈，冬奥赶紧到咱这个家门前举办嘛。 小芳在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养鱼了，每天有事没事啊看着鱼游来游去，心里边特别高兴，也算是自得其乐。 养鱼确实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 大鱼和小鱼啊，它游动的感觉不一样。您要买养一个什么龙鱼、金龙鱼啊、银龙鱼啊，它游的相对来说优雅、慢一些。您要是养个红绿灯， 哎，就小鱼就是甩尾巴甩挺快的， 哎，您那显得闹腾， 哎，特别机灵哈。 这 但是有的鱼还喜欢跳缸呢，是不是？ 它有多想不开？ 就是自杀行为。 对呀，这跟养狗一样，你看那小狗像泰迪闹腾，你看那个大狗拉布拉多什么都比较温顺， 比较温顺，比较听话一些。当然也是各有所好吧，有一些朋友就喜欢这样的嘛，是不是？ 你喜欢闹腾的还是喜欢温顺一点？ 您说养鱼还是养狗啊？ 你养过什么呀？ 养过小鸭子，也养过一段时间的小狗，但我那小狗是一小京巴。 养过京巴，闹腾吗？ 还行，反正每次一见我来哈、就会扑过来，然后冲我摇尾巴呀、伸舌头舔一舔什么的。 也看来是这个没少喂 好吃的， 关系好。 啊、 你想想，小朋友和小狗嘛， 对对对， 一对好朋友， 哎，一对好朋友。哎，外说做什么事儿啊，我都会自得其乐。比如说在家做菜，一个人天马行空的配菜，按照设计做出来，特别开心，自得其乐。 您这配菜的时候天马行空，还能按照设计做出来吗？ 那有的时候想吃什么，比如说鸡蛋西红柿，不行，我一定要吃个黄瓜西红柿。 哎，那这就成黑暗料理了。 这自己想做着开心就行呗。 哎，那确实是啊，这是愉悦自己的一件事情嘛。 哎， 7026说，买了合适满意的衣服或者是家居用品，在温暖的阳光下散步，这几件事儿都会让我觉得自得其乐。 哎，挺好。朝阳默默说，哎呀，这个有一段时间啊，有一阵子特别喜欢玩那个魔方。同时自己训练，这个训练的时候30秒到50秒的练习。哎呀，这种喜欢小众的喜欢，还有一些什么电脑编曲也自得其乐。 哟、 这咱不太懂。 您真是身怀绝技呀、 哎！ 不过说到这个魔方啊，我小时候我爸妈也给我买魔方，我就怎么着我都把它拼不成。后来我才知道，怎么人家那是一脑的，不是一个靠那个力量解决的。 啊， 魔方啊是有公式的，是吧？ 啊，有口诀。 有口诀。 是是是。 不知道什么口诀？ 一了脑了吗？ 没溢， 都溢出来了。 我那个就主要锻炼了一下手指的灵活度，脑子里水好好的装着呢，没洒出来。 那脑子里全是水啊？ 谁脑子里全是水？这真过分！ 脑子里有水啊？这是 谁脑子里有水啊？ 哎呀，要说这个魔方的口诀，反正我也没背下来。但是为了能够把它面都拼齐了，你把它拆完了之后再装回去，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哎，红果姐说小美高冷，所以呢，可能这个在恋情上，我其实不是一高冷的人。我虽然很知性，但并不高冷。相信大家也有感觉吧。 反正那几个词儿跟你都安不上 那您觉得我呢？ 啊，特别 脑子有水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吉米卡亚，这都是新朋友，请问怎么能够进粉丝群呢？ 您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入群，待会儿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哈。 没错，也期待让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来聊聊您做什么事情能够自得其乐。早在2个多月前啊，奥林匹克花园2期215号楼的居民就反映说，这个缺少坡道，就是无障碍设施。 哦， 工作人员现场调查之后发现，如果沿着台阶加装这个坡道吧，这个坡道就太陡了。为了降低坡道的这个坡度，坡道的长度呢又会延伸到台阶下边的路面上，挡路影响通行，所以呢这个方案行不通，就被大家否定了。所以这事儿呢就搁在那儿了。那么奥林匹克花园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啊就说，说要想解决这问题啊，必须从使用者的角度来亲身体验一番。为此呢，他们专门还找了一轮椅让大家坐上去来推试试。现场协商的时候，大家轮流坐着轮椅从电梯外边往外走，亲身感受轮椅出行遇到的种种障碍。经过多次实地检验吧，大家最后确定改变一下台阶建设坡道的思路，转而在台阶的西侧啊另外修一条坡道。这样一来呢，既能够解决到坡道占用门前道路的问题，又能够延长一下坡道的长度，解决这坡道太陡的问题。另外大家还发现，现有单元门呐有门槛儿，开门的方向也不利于轮椅的出行。于是呢，大家决定更换一下单元大门，取消地面的那铁门槛儿，改变大门的开启方式。这要说又是一大工程。 是， 哎，这样呢，坐着轮椅的人从出电梯到下坡道完全就没障碍， 方便了哈。 哎，11月23号呢，记者再一次来到215号楼一单元门口，只见几个红色的锥桶把门前的台阶都围了起来，在台阶的西侧呢，用水泥砌了一条坡道，坡道表面的水泥啊还没干呢，为了防止有人误踩，铺了两块泡沫板。居民说，这条坡道啊是上周开始修的，这啊腿脚不太好的人进出这个楼道就方便多了。随后呢，记者也是去物业公司，一名姓陈的经理跟记者说，说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啊，我们特事特办，花了一天功夫为215号楼呢设计并修改了一条新的坡道，下月中旬呢就可以正式启用了。此前反映情况的王女士也特意说，说得感谢一下，没想到这么快就修了坡道，这下出门啊也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看来只要想干，有人出钱，这事儿不难。 哎，你说人家这个小区物业还真的是挺给力的哈。 哎， 我觉得这样大家在交物业费的时候能更心甘情愿一些嘛。 是，这些都归物业管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一块儿来想办法，具体关键是感同身受，对吧？ 哎， 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残障人士的迫切需求， 实际感受、实际体验，解决这个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更加切实可行了。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做什么事情能够自得其乐？同时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回复数字1125能够看到女主持人的照片。 这是今天的一个限定照片啊。头发稍微带点卷儿，扎了一马尾。来，最后几分钟看看大家留言呗。用户依云说：“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且小有成绩，就自得其乐了。”这其实就是特别常见的一种思路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为一件事儿努力的时候，那个努力的过程是枯燥的，是单调重复的。但是，一旦有一些成绩，你会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就之前的那种痛苦全都烟消云散了。 是是是，有没有成绩，我觉得只要自己开心， 自己开心， 自己做的过快乐也行。行是吧， 自己取悦自己。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自己自得其乐的一些事情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自己的特征不一样，比如说有人喜欢做饭，有人喜欢烘焙，这无所谓，只要自己开心就好。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将会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RBC 左小美的微博、李凯电台的微博，以及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我们的节目。 明天是有视频的。 到时候欢迎大家参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子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老北京啊。